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我们为您安排了影片《卡桑德拉大桥》的录音剪辑。这是一部集惊险和灾难于一体的影片，故事情节紧张曲折，人物对白幽默精彩。好，请朋友们欣赏《卡桑德拉大桥》。 三名恐怖分子化妆成医务人员，混进了日内瓦国际卫生组织总部。他们是来安放定时炸弹的，没等事成就被警方发现了。其中一个当场被打死，另外两个在逃跑中误入了高度传染性肺部病毒的实验室。由于乱撞又打翻了试管和溶液，因此两人都遭到了感染。 别跳，别跳！ 在被警方追击中，一个受伤被捕，一个跳窗逃走了。被捕的这个躺在医院里，因为没有治疗这种病菌的解毒药品，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大夫，是不是再想想办法？ 麦肯齐先生，这病菌你不会一无所知吧？ 你不是早已做出诊断了吗？ 一种高度传染性的肺鼠疫，如果这诊断是正确的，那它是不治之症。另外，如果美国政府把这种菌株秘密地储存在这幢国际卫生组织的大楼里面，完全不顾联合国第816号决议， 严格禁止对细菌剂量的发展，我们是在研究消灭肺鼠疫。 叫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偏要在国外进行研究。 哼，我说大夫，要是没有这帮打着和平旗帜的恐怖分子想来炸毁这儿，本来是没事的。 你现在也没事，麦肯齐先生，算你运气，就他一个人传染上了，幸好没有人把这种病菌带到外面去传遍欧洲，所以你才说出这种维护国家体面又有内疚的淡化了。 恐怖分子死了，这时美国驻国际卫生组织的高级情报官员麦肯齐上校十分焦急，一定要把逃跑的那个追捕归案，否则病毒要散播出去，国际组织的秘密也将被公诸于世。麦肯齐上校从死者身上发现了一张到斯德哥尔摩的火车票，断定在逃的那个已经上了火车。该怎么办好呢？他把斯屈的那大夫请来了。 我知道你不愿意来这儿，坦率地说，我也不愿意在这儿，抱怨也没用，我需要你的帮助。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寻找的那个逃犯可能上了那趟刚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列车，我们在跟列车联系，眼下还没联系上。如果他真在车上，你说应当采取什么医疗措施，下一步怎么做？ 下一步我们只能这么做，将军。 上校， 叫车停下，把那个病人立刻送医院隔离。 这个嘛，好固然好，不过可能他在车上走动过，跟旅客们接触过，混在一起，吃在一起。那车上有千把人的大夫，医院里能有多少隔离病房？对不起，大夫， 机场都监视了，没有。当地医院都来报告了，也没有。 看来他只能在那趟车上了。 嗯。 向量控制呢？ 在监看上有。如果是正点运行，现在应该到了这儿，快到巴塞尔了。 可是，国际列车上的人们对此事却一无所知。年轻的在歌唱，歌唱未曾到来的幸福。离异的再重逢，仍然改变不了他们之间那互相攻击的老习惯。 门没关，放在床上好了。 是我还是酒？ 听说你又找到门路了，恭喜你。 旅行真叫人开眼界，总是碰到些最了不起的人。 意思是你找着我，叫我感谢你。 找也并不难找，名医 Chamberlain 前往领取奖金的消息都上报了。也是这位名医看见别人开飞机心里都痒痒的，偏偏坐了这趟车。你比过去胖了 Jonathan， 大概最近油水捞的不少。 你也混得不错，你最近出版那本书也似乎有了好评。 每次跟你离婚都产生了一种新的灵感 啊。原来为这个来找灵感的，我当然愿意满足你了。可惜的是不能跟你第三次离婚，因为还没有第三次结婚。哪怕我同意，我账房也不会答应的。 我又没要过赡养费。 你用不了药，戒指都归你了。 你自己生气把戒指扔给我的。过去都过去了，我最近又写完一本书， 真想拜读一下，可惜没空。 你会有空的。 我说Jenny，你有话要说干脆就说了走吧。 我没什么话要说。 那来干嘛？ 我也不知道，也许就来看一看。 这会儿叫我脱裤子恐怕会着凉。 嗯，别说粗话，跟你的形象不符。 我没什么形象，我就是我，想保持过去形象的是你。 你也爱过那形象。 走吧，谢谢你，走吧。这何必呢，你一棒子我一锤的。走吧。 走了。 列车上还有另外一段，女的已经50出头了，男的才30多岁。这是大军火商雨果·德雷斯勒的夫人和他的情夫纳法罗。 给我点烟。 这本倒霉书还没看完，再不去吃不上午饭了。 宝贝儿，去看看鸭狗好吗？那破行李车里一定到处灌风。 我看过，它挺好，比我强，在吃饭。 嗯，等它吃完了我们吃。 我说每一小时去看他一次太没有必要了，他不过是个狗，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嗯，那就叫列车员去。 要知道我可不是一件托运的行李。 你别这么激动宝贝儿， 我现在饿了，我要吃。 过来。 饿了要吃。 过来。 宝贝儿，你可真叫人爱。我怎么会怄你呢？ 就爱怄我。 我爱你，宝贝儿。你。 哦，对不起，得累死了，太太。 不碍事，幸亏你敲门了。好，你就舒坦舒坦，好好休息一会儿。 丫狗怎么办？ 别管丫狗。 就是，一条狗又何必要给他那么多的关照？让他在行李车厢里待着去好了。看样子，江伯伦大夫也许还在爱着女作家詹妮，谁知道呢？还是听听他们是怎么斗嘴吧。 门没关。哦，书看完了？ 看了一半。 你一定急着想把它看完。 这写法有点接近诽谤。 名医控告前妻擅自编写他的自传，就等着打官司吧。嗯，正好给书做广告。 用不着我来做广告，科学上有那么条原理，臭气熏人。 你把我从湖里救出来那一段总没错吧？ 这倒确有其事。 我书里没写那湖水只有三尺深 啊。你那会儿个小。 你真的不喜欢这本书？我尽量不带半点偏见。 书里正确描绘了一个有理想肯苦干的年轻医生，他身无分文，多年来靠他妻子的收入为生，突然他在医学上有了重大发现，一下子阔了，他就变心了，二话没说就把他妻子赶走了，从此就成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小人了。当然你是没有带半点偏见了。 这书你看完了？这本书写的不算坏吧？里面还写了不少爱情。 写得很好，见就有一点，别把我看成是那个主角。 过去你是多么与众不同啊，也许你已经忘了。 也许忘了。 我的世界名医，这是你新的临床经验。 你就不要说话了。 啊，这没用，我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我没上你的钩，你生气了？ 我们俩毛病就在这儿，见你老是真真假假的，就连真的也当成是假的了。 詹姆斯，我只是想…… 别说了，你可能是真心，可是把我闹糊涂了， 又给我弄拧了。 幸亏弄拧了，詹伯伦大夫才能早点从他前妻的车厢里出来，才能见着了这个逃跑的恐怖分子这痛苦的样子。当然当时大夫并不知道他是谁。 你病了？我是大夫，是不是有病？ 到底该把这趟列车怎么办？上边早给了麦坎奇上校命令，可是如何向下传达，这可得注意斟酌词句。 那逃犯非常可能在那趟车上，所以让那趟车经过巴塞尔、纽伦堡，直接开往波兰。我知道波兰是华沙条约国，不过我有办法，再说就近也只有那儿可去了。另外还有一个把千把人都隔离起来的问题，就像俗话说的，要做到内紧外松，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当然这只是个应急的办法。这条线路多年没通车了，不过波兰政府说可以通车，让列车绕过卡尔巴千山到亚诺夫，穿过亚布伦科夫山口，跨过卡松德洛夫铁桥，当地人又叫它卡桑德勒大桥。 下一步呢？继续了解情况。 遇过德雷斯勒夫人，真糟糕。 大军火伤？ 对，他妻子在车上，这事情难办了。 国际警察局报告，车上有一名他们在追捕的贩毒犯。 还不如跟我追捕到那个报务员呢。去追的直升飞机在哪儿？ 接空中指挥中心。 我的天，乔姆伦大夫也在车上？ 能起作用？ 很可能，他是神经外科大夫。 好，飞机早出发了， 叫他们待命。现在我们要做好各种准备。 旋风297报告，现在转向210。 怎么火车向巴塞尔相反的方向开了？女作家 Jennifer 焦急地来到了餐车车厢。 Jonathan，我有话跟你说。我就猜着大夫不会是一个人的。 这是我前妻，哦，德雷斯勒夫人。 你好。 你好。 哦，我叫纳瓦罗。你好，夫人。 Jonathan，走吧。 有话回头说吧，这车一时半刻到不了。 是到不了，永远也到不了。 哦，你又来灵感了。我妻子最相信灵感了，她凭灵感认为我能做她的好丈夫，虽然跟我离婚两次，她还老是缠着我。 车不是开向巴塞尔，另外沿途警察还不许任何人上这列车，懂了吗？ 乔姆林大夫，有你的无线电话是急事。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需要来无线电话？ 乔姆林大夫， 对。 我是麦堪奇上校，是美国陆军情报部派驻国际卫生组织的代表。 那么找我什么事，上校？ 你听好了，大夫，你那儿有一个传染病人。再说一遍，传染病人是肺鼠疫。 张木伦大夫，我是斯切纳大夫，这病人大概是在日内瓦得病的。 还是让我来说吧。这人有20-30岁，中等身材，瑞典人。他身体浮肿，脸发青，爱冒汗，如果还没死的话。 哦，天哪。 你见过他？ 对对对。 上校，那个人是在这列车上，他活着，一小时前他还活着。 活着？那找着他，快找着他。 这不可能，他同伴早死了。 去找着他，大夫，找着他，快去找瑞典人。 乔姆伦大夫这下明白了，这事确实大得了不得，一定要赶快找到那个逃犯，那个传染病人。找到了，人们终于在行李车厢找到了这个正在发病的逃犯，还有那只已经被感染的狗亚狗。 麦堪奇，找到了，人还清醒。 好，大夫，你听着，车顶上的有架直升飞机，你把那个人搬下车。 叫车停下。 不，大夫，不许停车。让成千个可能受感染的旅客下车，到处去乱跑吗？我要跟驾驶员说话。 快点，大家快点，快 点，快 点，我们大家快点。 直升飞机跟着列车慢慢的飞行，最后他放下了绳索。 放下来。用绳子捆住他脚。 摁住他。 抓住。你真行，抓住列车员，那条狗。 啊，好了， 小心。 狗被送上了直升飞机，逃犯却留了下来。 声缆声，声缆声。 啊啊， Jonathan! 昏迷了。 麦堪吉，他昏迷过去了。我想了解一下，这病的死亡率，抗血清。 你说吧。 没有这种抗血清，病菌大概是通过唾沫在空气中扩散的。 估计这病的传染率在60%左右，早期症状像一般感冒，鼻窦发炎，喉咙疼。 说完了，就这些，就这些，大夫。所以我们的困难重重。 你们困难重重？如果我没有得病，那我这一个医生就要看成千个传染病病人。 所以现在一定要把这传染病控制住，所以要把你们送往波兰的隔离区，在那儿可以得到。 那现在你叫我用什么来控制传染病？阿司匹林。现在我需要医疗用品，大夫、护士、药品。 好的，大夫，都会有的。到纽伦堡有人会把列车密封起来， 再派给你个医疗队。列车密封以后又怎么办？上校，扔进大海 要漏缝照样不保险。 大夫，你不要过于紧张，你是有办法的。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麦堪吉。 真的，我是说实话。我准备给旅客介绍一下全面情况，说得婉转一些，安定一下人心。 你爱怎么介绍就怎么介绍吧，反正你得给我派医疗队供应我医疗用品。 大夫嘴上嚷嚷得挺厉害，可对治病救人他是既认真又热心。 你叫什么？ 我叫 Max。 Max， 这个人在头等车里跟人接触过，你到餐车那里去，守住门，不许两边的人进出，这样可能防止这病扩散到二等车。 好，我去。 女作家坚妮了解了真情，她真是烦极了。 你就是洗上一个星期也一点没有用。 照你说该怎么办？ 停止呼吸，这种病是空气里传染的。 哦，天哪，我们都得死吗？ 100个死60，车上1000个人，要死600。 靠什么花到400例去？ 靠天生免疫，命运，上帝，谁知道？没人知道。 有人知道，麦堪吉上校对整个列车上人们的命运了如指掌。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日内瓦铁路局广播。由于特殊情况，不得不把这次行车时刻做某些更动。我们接到法国铁路局通知说，有个恐怖组织， 别谈了， 在法国各地铁路干线、铁路桥梁和火车站安放了炸弹，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是为确保各位乘客的安全，我们决定改变行车路线。本列车将不在巴塞尔和巴黎停车靠站，诸多不便希望你们谅解，这是为了诸位安全所采取的审慎措施。如有新的情况，当随时告诉你们，谢谢。 我的天哪，在欧洲怎么这样？我非得上告不可。 这是临时误解 了，上告 先生们，女士们，请原谅。 我再也不到欧洲来。 这是临时误解了， 误解了。 哎，大家别闹，没事儿，没事儿。要吃面包吗？ 不，谢谢，不要。 请大家镇静，镇静。哎。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个谁也不能动。先生们，请原谅，不能动，不能。 哎，你懂英语吗？ 当然懂。 那好，我得在巴黎下车，我有非常要紧的事要办。 我也没办法，刚才广播了。 想想办法嘛。 这个不行，先生。 你们不能靠着人家不让下车。 先生，我看你还是先回车厢去。 见鬼去。 先生们，晚到巴黎总比早进天堂来得好。 我看呐，神父这话说得对。 有心事的旅客卡布兰先生凑到了列车员跟前。 车往哪儿开 ，Max？ 波兰。 波兰？我从那儿逃出来的。 是啊，后面。往后这车上的人日子会更不好过了，还会有很多人得重病。 我们俩是老朋友了，你得帮兄弟我一把。 医院里那只狗身上的病菌繁殖得很快，车厢里的旅客已经开始有人在发烧，因此麦坎奇上校决定让德国纽伦堡宪兵司令部派出卫队来封闭列车， 必须制止任何擅自逃离火车的旅客，违者格杀勿论。再说一遍，格杀勿论。明白了，斯科特上尉。 明白了，麦坎奇上校。 上尉斯科特带着他的卫队来到了列车上。 注意了，请注意了，这次广播将用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各播一次，所以请大家注意听。你们都可能受到一种极危险的传染病的感染，所以必须立刻把你们转移到一个隔离区去，那地方在波兰亚诺，你们将在那儿经过一段时间的医疗观察，至多不超过21天。你们将在明天中午到达亚诺夫站，一个医疗队前来支援现在负责车上医疗的枪伯伦大夫，他们全体佩戴红十字标记，而且带来了各种医疗用品。 我是枪伯伦大夫。 你们将受到最好的护理，请登记你们姓名，以便通知你们家属。以下各项安全措施要严格遵守。 这是干嘛？ 一， 他只是上来， 要服从现在上车的安全警察的一切命令。二，列车密封以后，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重复一遍，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三，火柴、香烟、打火机以及任何电器用品都必须上交。四，不要离开车厢，请大家协助，这些措施是为了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祝你们旅途平安。 我站不住。 神父，神父，快帮我一把，别站在那儿。 哦，对不起。 快。 哦。 开那个窗。 你们放开我！算了吧，我妻子怀孕了，她透不过气来。天主会帮助我们的，没事了，没事了，你们放心。 放心？放心去卡桑德拉大桥吗？那儿能去吗？ 卡桑德拉大桥？ 离那地方不远有个隔离营。 哦，原来这地名改了，大概那座桥现在没有了。我不去。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去。 我不去。 卡普兰先生， 不不，不要，我不要去，不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 卡普兰先生，别让他走开。 好。 啊。嗯。我不能回去啊！不，求求你！不不，求求你！不不不不！ 对不起，对不起你！ 我不回去。 金女士。 啊。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哎。 来吧。 我不要回去。我妻子，我孩子，卡桑德拉。大桥， 卡桑德尔大桥。 哦。 不回去。不，不，我不回去。求求你。 列车被全部封闭了，而且已经朝卡桑德拉大桥的方向开出了。说也怪，医院里的那只狗不知是什么原因却开始有了转机，然而这一变化并没能改变麦堪奇上校要把国际列车开往与世隔绝地带的决定。 我们到哪儿了？波兰？ 还没到，小姐，到了我会告诉你。 你过去经过过这座桥吗？ 常经过，48年以后，这条铁路线不通车了，没想到这桥还在。 怎么讲？ 传说有位能主吉凶的卡桑德拉公主，这座桥就是根据她的名字起的。原先住在这桥附近的人认定这座桥要塌，所以都搬走了。你可别当真，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们是大难不死，哪有这么巧，偏偏这次会塌桥翻车，对吗？ 德雷斯勒夫人所关心的只是她的情夫那发了。 大夫，大夫，你别傻了，大夫，他不成日游。 我没病，你走开，走，你们都走开，走，你们走。 多么倔的脾气呀、啊，在山上也这样。哎呀，他一定得了什么病。 他是登山运动员， 对，要不不会认识。那是在科蒂娜一家滑雪旅馆，他呢跟另外几个人讲定了要爬上一座有1万英尺高的悬崖峭壁。 他征服了那山？ 对，还有我。 把袖子卷起来。我看呢、啊、这针还是过会儿打吧。 他不要紧吧，大夫？ 他不是个登山好汉吗？要不行再通知我。 这下放心了吧。 这个卡桑德拉大桥你经过过吗？那桥真的会塌吗？ 原先住在桥下的人都搬走了，到战后那儿成了放羊的地方。天命不可违，你懂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要我回到亚诺夫，回集中营，我妻子，我孩子，他们都死在那儿。上帝也要我死在那儿。 我懂，卡普兰先生，我非常同情。 麦堪奇，麦堪奇上校， 说吧，大夫。 总共61个病人， 有死亡吗？ 2个，一个年纪大了，两人都死于并发症，一个是哮喘，一个是心脏。值得庆幸的是，二等车还没有人得病，因此我建议暂时停车，让二等车和传染区脱钩隔离开。 大夫，恐怕这个办不到。 为什么？ 我们可以把二等车分开进行检疫。 枪不伦，这列车不能停，直达亚诺夫。 麦肯尼上校。 不，你听我说，麦肯齐， 你不要多管大夫。 那狗的病情好转了。 江布伦大夫 早就发现他的前妻詹妮弗是个有灵感的人，可惜对此他并没认真重视。 你不信你就问他吧，乔纳森。 我不信，国际卫生组织居然会存心要害死这车上的千把人，这不违背他们自己的宗旨吗？ 那你问。 凭灵感？ 我前不久的灵感不挺灵吗？ 钱伯伦大夫， 什么事？ 刚才电话断了，再过四小时你们就到亚诺夫，我们都安排好了，如果你觉得还缺什么的话。 是的，有一件事，卡桑德拉大桥不安全。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不安全，这条线从1948年就不通车了。 不过大夫，铁路当局向我们保证， 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敢住在桥底下了。 那桥你经过过？ 没有，可有个列车员，有个旅客经过过，他们在这儿，要谈他吗？ 枪木伦大夫，你听我说，我们用电子计算机和派人检查过这桥的载重量，数据就在我面前。波兰政府在最近这两年里头修这桥的钱比他们原先造这桥的钱要多得多， 这比坐班机还要来得安全。 问题是我不坐班机。麦坎奇在骗人。 事实教育了泰夫，可是他能扭转乾坤吗？听凭命运的摆布吧。 啊，谢谢你好意神父，可他不信教。 我也不信。 神父哈里掏出来给德雷斯勒夫人看的证件，证明他是国际列车上的警长。 有这种事？ 我们追捕这位先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没看见他病了，可能快死了。 也可能不死，看来我是不怕传染的。隔离期间我要把他扣押起来。 他犯了什么罪？ 他是犯了走私罪，具体点说是贩毒。 天哪，你这人呢？ 走私贩子可真有一套啊，他一拳就把哈利警长打晕了。 你要不说出去照我的话做，我保险你没事。 罗比，你要开枪，车上的警卫就会要你的命。 那得先打死你，走吧。 纳法罗压着他的情妇来到无线电报话室，他们站到了上尉斯科的跟前。 跟他说我病了，要找大夫。 哎，这个人病了，他要找大夫。 不行， 不许动。说你们这儿谁是头？ 是我。 你叫他们放下枪，不说我就打死他。 把枪放下。 你自己。 我赞赏你的决定，其实他这人没开枪的胆量。 你不许说话，你把枪踢过来。你过那边去。现在你叫这火车停下。 这得麦肯齐上校下命令。 听好了，伙计，我不管你听谁的，现在你听我的。我叫你停下这车，再派一架直升飞机来，他跟我一起走。你要是捣鬼，我杀了他，明白吗？ 我没权利叫车停下。 纳法罗一枪托就把无线电报话机给砸了。 你有权利了。 车上有43名警卫。 那好，我先打死你， 然后我一个个挨个打，直到有人肯叫这车停下。 你打罗宾 啊？ 干啥呀？啊，罗宾，干啥呀？打死他，一个个打，别忘了这个。打完了，还有40个。打呀，打呀，罗宾，一个不留。还等什么，罗宾？等什么？要打一只吗啡。 哦，吗啡，这可太刺了。 太刺？ 是没有胆子。想打死我，你打吧。 开枪啊！开枪打吧！你就开枪吧，开呀！开呀！你开枪啊！开呀！开呀！ 江伯伦大夫夺下了那发了手里的枪。 后靠！ 这枪是我丈夫造的，看起来真是物尽其用。 把这人铐起来。 不不不，叫他跟我走吧。 不行。 他还能跑了吗？带他走 吧，宝贝儿。 大夫你看，他想吃了。 这也是奇特的现象，一个丈夫带着他病愈的妻子来见大夫了。一直在观察着病狗变化的死去的那大夫也有了新的发现。 完全可以肯定，上校，这狗的生命力恢复了。给枪不能打电话告诉他，这情况可能对他有用。 说什么？告诉他这条狗好像暂时好一些。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幻想，大夫，更不能让你的同事再想到要中途停车。 你怎么那么怕中途停车？ 死去的那大夫呢，却和上校不一样。 是氧气，是氧气，是氧气起作用了。那些病菌都被高浓度的氧气消灭了。那些病菌不断的繁殖，而病毒性也在不断的减退。病菌是自己消耗掉自己。那狗放在氧气里，火车也充满了氧气，难怪车上只死了2个人。 医院里那个人怎么死了？他也接氧气了？ 那是因为病菌通过伤口直接进入他血液的。懂了吗？车上的病人都会恢复的，快通知江布伦大夫。枪不能大夫，枪不能大夫，我是斯切纳大夫，回话，枪不能大夫，喂，喂。 满怀热情的斯切纳的那大夫碰上的是车上那被砸坏了的无线电爆话机，而枪不能大夫碰上的却是这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你要是听见了麦康奇说的话，你就会对这桥感到不安了。 大夫，我会上报你成绩的，现在你累了去休息吧。电话修好了吗？ 你没看见病人已经都恢复了吗？原因我不知道，可我知道现在完全没有必要过那桥了。现在我叫你把车停下来，哪怕只停1小时，让我仔细检查一下。 还是我跟那巴路先生说的那句话，我没有权利。 你又不是麦康奇的机器人，这事关千把人的死活，也包括你的死活。你去打电话告诉那司机把车停下。 我命令你立刻离开这儿。 怎么办呢？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靠自己了。 进来。 在我车厢里要开个会，你来参加吗？ 开什么会，大夫？精神治疗法啊。 要占领这车，要不就晚了。 我不让你去，罗宾。不，不，罗宾，你别为了我勉强去。 不是为了你，孩 还不明白。我们在欧洲到处旅行，海关从不盘问，因为跟你在一起还有别的好处，这都不是为了你，不是。 死去的那大夫还想努力争取让这趟列车不要通过那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修建但是已经多年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 坐着不动，派飞机追上去，铁路上放把火，想法叫他们停下来。 用不着这样激动，大夫，也许他们能安全通过。你怎么一下子这么在行，计算机也没算出这桥要塌。我的天，你当我在有意叫这些人送死？ 不，你是在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样更残酷。 苏醒了的警长哈利找到了卫队的上尉斯科特。 你有什么事，警长？ 叫车停下。你无权向这些人实行军事管制。说实在的，上尉，这车上只有国际执法官有权，那就是我。现在我命令你叫车停下。 要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只有行动。 不许动。到里面去，到里面去。 这枪怎么使法？ 一梭子20发，这是自动枪。 依我看呢，你想去车头是闯不过去的。 我不想闯过去，我找了登山运动员。叫大家到二等车去，快，大家快走，快快，不要拿行李，快走， 快走吧。先生，我们都要撤走了。 关键时刻，只有武器才能镇住这群没有人性的魔鬼。 哈利，你过来，汤，你掩护我们。 好嘞， 去那儿守着。 还是投降吧，大夫，我们斗不过他们。 谁说斗不过？不给他们做饭。 少说两句。 麦克斯，还有一个办法，能不能把我们这儿跟前面的车分开？ 每节车都能分开，大夫，不过电子挂钩是装在车底下，就在厨房底下。 我们从哪儿下去呢？ 干嘛？ 我想把这儿跟前面的车分开，这应该有个出口啊。 乔纳森，乔纳森，那前面的人呢？ 我考虑过前面的人，那后面的人怎么办？只能这样。 那他们死定了。孩子们呢？还有那女孩，她叫什么？ 别说了。 卡特琳呢？ 别说了。 可我要说。 别说了。前面车人少，分量轻，有可能过得了那桥，懂吗？这个烧什么的？ 煤气。 煤气。 铁罐的。 铁罐呢？ 在这儿。 啊，这儿。 对，用煤气罐炸，这办法好。 这是开关，记住这开关，丙烷重往下沉，碰到一点火星就会炸，懂吗？ 但也别把整列火车炸出轨。 去找点废纸、纸盒、木片都行，再找条线做引火的，千万别忘了火柴、点火的东西。去吧。 请你们等一等，我说我可以爬到车头去，叫车停下来，我可以顺着车边窗上的铁盖子爬过去。 这怎么行？ 也许行。 哎，等一等，这个人我追了2个多月，他爬到车外头去就会跳车，一个人逃命。 跳也是死， 那他为个什么？ 好让别人活下去。 哦，纳瓦罗，你真有把握吗？ 我试一试。 纳瓦罗，不管你什么原因下了车，我都不管，你这案子就算结了，懂吗？ 我懂了。 在关系到上千人生命的关头，警长哈利和走私犯纳法罗和解了。搏斗开始，卫队死死地抱住麦坎吉上校的命令，就是不停车。 给你， 给你。 好样的，你去把煤气开关拧开，再把大家都赶到二等车厢去，反正一个不留。 你是不是想留在这儿？ 你给我快走吧。 以江伯伦大夫打头的旅客们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点燃导火线，把列车炸开。前半部已经开进大桥的当口，大桥倒塌。由于点着的煤气罐炸开了车厢，列车尾部获救。曾经两次离异的枪伯伦大夫和女作家 Jennifer 劫后余生又拥抱在一起了，他们可能要第三次结婚了。卡普兰先生终于没有回到他那怕去的地方，列车员麦克斯活着，德雷斯勒夫人也依然活着，警长为了保护一群妇女孩子没能脱险，纳法尔在爬向车头的时候中弹摔下车去，他既享受了一切又交出了一切。当大桥倒塌列车坠毁的消息传到麦堪奇上校这里，他十分泰然，这实在激怒了屈德纳大夫。 恭喜你上校，你如愿以偿了，也可能有幸存者，病毒还会传播。 可能，你不是说氧气能治病，那就不用担心了。不过车里的氧气也同样会引起大爆炸。 懂了。是啊，你这人是做好各种准备的。再见，上校。 大夫，我在你眼里一定是个恶魔。 你对自己过奖了，你不过是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人。 虽然现在当军人很不光彩，既然当了就得当好。 这我同意。 我防止了病菌扩散，还要防止人家知道他的存在。你要把这里的一切说了出去，那么那些死了的人才真正白死了。 这我理解，理解了。 死去的那大夫无可奈何地走出了这座魔窟。麦堪奇上校得意地拿起了电话。 我是麦堪奇，出了一件事故，严重的事故，无人幸免，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什么？过奖了。 推开门，麦堪奇上校走到了工作室的外间，他的助手斯塔克走了过来。 我说上校，这城里你熟悉吗？拐角有家名馆子，那儿很清静，我请你喝杯酒去。 麦堪奇上校无精打采地摇了摇头，朝大门外走去。这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军人此刻在想些什么呢？ 我是斯塔克，他刚走，女的也走了，放心，都派人监视了。